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服务员， 哎，来了。 哎，点菜，点菜。这个。 你好，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您好，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当你用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品味无人分分，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30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人民日报消息，内地与香港APEC 投资协议和 APEC 经济技能合作协议28日在香港签署，是内地与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特殊经贸安排，将使香港保持对外开放的最高水平。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市郊铁路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京津冀等五大城市群要形成市域铁路骨干路线，核心区至周边主要区域实现1小时通勤。财政部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对符合条件的实行放宽政策。交通运输部发布统计公报，2016年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收支缺口为4143.3亿元，较2015年底增加956亿元，增长30.3%。虽然缺口进一步扩大，但与2015年时缺口增加1616.2亿元相比，扩大的态势有所放缓。中消协昨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线上线下价格差距越来越大，线上样本出现质量问题的风险越大。检测出质量问题的5对8个样本中，3对样本线上与线下的采购价格相差在30%以上。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本个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城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0316-3095-777。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有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轻柔的旋律，让人们失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馨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潮流，自由的酒，自由沧桑，独自承受。我给你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拯救。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 你知道吗？之前你放弃的人或者是放弃你的人深夜打电话给你，一定要记得挂掉之后然后立马关机。如果他守在窗口，一定要记得拉紧窗帘。不是你狠心，而是任何经历伤痛之后的分手都会有裂痕，修补得再好也无法还原。就像是一张揉皱了的纸，你把它给摊平之后，它总是有皱纹，不是吗？所以呢，不如就让那些逝去的感情抓紧时间过去吧。 下一次爱情来的心头多留些空白，不爱仍是尘埃，不爱落在心海，不爱不知不觉渲染开来，更改未来。 Yeah.

偏偏长到手掌，回不回头结果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路弯弯，北路走大千弯，天茫茫，只要有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 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哈，说的是婚姻状况，事实上对于爱情来说是不成立的，优秀的人不管男女都会是一个萝卜好几个坑，所以这个世界上才会天天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不是吗？这里是品味033城市声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我们下小时再会。 深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 完成了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欲望，我不会忘记如此，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不到落寞不会离去，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奢求我对视，爱若让人幻想起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 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如果爱要我牺牲，我不把梦里沉沦或变笨， 完成了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欲望，我不会忘记如此，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在空虚在别离，不到落寞不会离去， 想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奢求我对视，爱若让人幻想起 只因此生此情有你， 换成了在爱情的角色里，再孤单再多余，我也不会忘记如此，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再空虚再别离，不管我也不会离去，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忘忘忘忘自己，再不要奢求我对视，爱不让人幻想起只因此生此间有你，只因此情此生爱你。 Thank you.

提醒此时此刻正行车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一定要注意相关的一些情况。这里是品味133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我们继续来听好歌。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亮。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的味道。 不知道广千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聊到这个话题，所以说你曾经历过哪一些等待让你煎熬万分，并且说说为什么。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你曾经经历过的哪一些等待让你煎熬万分，并且说说为什么。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地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里憔悴。你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

煎熬的那种等待哈，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儿不舒服，然后抱到医院去呢，可能见到医生就会哭哭闹闹的，对不对？可能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有过类似的一些经历哈。 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给我一段时间，没有人曾经爱过，再一次体会寂寞。曾经爱过却要分手，没有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那心灵的伤口。给我一段时间，勇敢地面对寂寞，再一次开始生活。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说过深情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曾经历过哪些等待让你煎熬万分。这时候看到你是上我是风说，最煎熬的等待可能就是等高考成绩了。我可以猜测一下你的高考成绩应该还不错吧，如果考得不好，可能此时此刻你也不愿意将这份煎熬的等待分享出来，对不对？ 是谁的梦？今天爱的

7�55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有很多话想留在夏天说，我带着他们穿越季节，跨过原野，铺在山与海之间。花开的时候说第一句，下雨的时候是下一句。我总觉得如果把四季听成一首诗，那么夏天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句。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乐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心负能量，听过去与未来有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有爱的理由。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不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那些让你觉得很煎熬的等待。我在想，如果等待是一个煎熬的过程，那就意味着这个等待的结果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那这样的话，哪怕再煎熬，其实也是值得的，对不对？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北，我们明天见。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我愿意，我也可以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明明就在一起，看世界流逝，要记得我们相爱的方式。 现在我的梦。